熟悉的有一点苍老的背影，它淡漠了这些年岁月的无情，那慈祥的有一点平静的面容，它默默地面对这一生，那飞去的你为我做的那个风筝，那留下的一辈子都蓝的天空，还记得吗？那一条泥泞的小路，我摔倒时你说孩子不哭，带着你儿时的梦想，而今我已经坚强，你为我插上翅膀，让我飞越海洋，带着你老去的牵挂，而今我已经成长，长大的我有着当年你的模样，笑容，他默默地注视我一生，带着你儿时的梦想，而今我已经坚强，你为我插上翅膀，让我飞越海洋，带着你老去的牵挂，而今我已经成长，长大的我有着当年你的模样，带着你儿时的梦想，而今我已经坚强，你为我插上翅膀，让我飞越海洋，带着你老去的牵挂，而今我已经成长，长大的我有着当年你的模样。